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又话我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哋行走天下。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又嚟到礼拜三搏击会，咁今日咧暂时系净得我喺度，因为点解咧？阿 Johnny 又赶过嚟，咁因为原先我琴日咧喺 Facebook 就 post 咗幅图啦，即系暗示咧花生价咧就有机会咧系大上大落嘅，咁我就觉得佢会大上，咁于是我今日请咗位炒花生嘅达人嚟，咁我好朋友马草嚟， 喂，多谢晒 Raymond， 我点炒花生法啊？我都好耐冇炒嘢啊！ 咁我諗起呢啲嘢，我大概諗即係諗起你㗎嘛，係咪？如果我要搵個人叫做師傅，我都係叫你做師傅㗎啫。花生呢家嘢點可以唔與你一齊炒啊，馬生？ 真係過獎過獎，客氣客氣。 嗱，喂，即係喺香港唔見你好耐喎，好忙啦，公司兩忙啦，呢排搞緊咩？ 都多四圍去嘅。咁啊，其實呢兩年都係啦，一三一四年我諗都係係啊，除咗香港之外，都時間多數譬如台灣啊、大陸啊、甚至乎亞洲其他地方啦，新加坡啊、杜拜啊，咁啱啱仲去過 Turkey， 咁我都幾中意啊，嗰度啲嘢食啊、酒啊。喂，我其實頭先聽你啲 jingle 咧，呢個行走天下，可能我都啱，我都可以分享一下我啲去到边食到边饮到边嗰啲。 系啊，如果你啊， 系咯，真系啊，如我一集行走天下好，因为我觉得譬如去到 Turkey 咁都几特别，冇谂过原来譬如啲鸡肉几好食嘅，好嫩啊，好 juicy 啊，同埋佢就算用嗰啲 佢用塔煎啊嘛， 系咯，同埋佢传统嗰啲烤法咧。縱使就感覺表面好乾，但係裏面依然係好 tender 㗎喎。我覺得 Turkey 呢樣嘢好 impress 我。咁當然亦都再加埋佢其他譬如無論係酒啊定係咖啡嘅嗰個享受嘅要求啊都幾高。咁所以喂行走天下與我好過啦。我好 surprise， 我竟然嚟到搏擊會，我一就冇炒花生好耐，二就係冇打拳好耐。我见依家城市论坛好凶狠㗎喎，我驚依家去到城市论坛我两嘢俾阿伯 KO 㗎喎。 你衰衰地大佬，喂，即係城市论坛曾几何时係一个咁沉寂嘅节目，完全就冇火花可言嘅。因为你一个马草嚟係咪搞到全世界所有政党都要搵啲小头目去扑个头。咁你有你嘅贡献几咁大先，即係炒起咗一个节目嘅收视啊。你要知道而家礼拜日呢，即係虽然我哋呢啲老呢係瞓到咁上下起身就见到呢咁嘅节目。即你系唔抵得一定要开个电视睇一睇嘅， 都要忍唔住系嘛，都要望一望。 最惨嗰次就系话我一睇见到都够达啊嘛。 哦，嗰集， 真系哇，真系庆到啊条戏。嗱，啱啱长毛俾人打完啦，系嘛，几时到你啊？你又几时绑头啊？ 唔好啦，我都话真系后浪推前浪。 你唔怕我？我有件人民力量嘅黄衫借你着下、啊， 咁咪仲危险。 咁你支持者多啊嘛，马生， 即系反而着住就好似顶住 啦，系嘛啊，冇人认得你噶，着住就 太好。 你有呢个黄色啊，袈裟护体啊嘛， 太多黄色，我唔知边只黄依家，太多黄色，好混乱，我觉得。 咁又系啲菠萝鸡又系黄色，芒果又系黄色，系嘛， 全部生果都黄色，我真系我都分唔清边啲黄系打边只黄啊，同埋外面街外人更加啦，即系其实好多时真系依家无端端有啲人走埋嚟，或者依然系即系大家倾偈。交流嗰时都仲依然第一，即系分唔开啲社民链啊、人民力量啊、啊芒果菠萝呢啲啊咁样样，即系全部佢系炒埋一碟，当系同一碟送噶，即系当系同一碟嘅就冇分别噶，唔会话识得分噶。 所以佢哋阿主席要第一时间同个芒果佬割席咯。佢驚嗰隻玻璃杯，佢人哋覺得人民力量都有份掟㗎嘛。佢第一時間要同人割席先。 即係咩酒杯敲文文嗰啲。 人哋唔小心先出去嘅、哦。你又唔好夾硬屈人哋專登掟。 嗱、呢個真係冇屈嘅成分喎、哎。我就最公道，我真係睇片嘅、啊。我唔當日我冇睇直播，或者唔係話真係。 正常人都睇唔到嘅。 係囉、啊。都見唔到話當其時發生咩事。但我真係睇返啲新聞啊，或者啲 YouTube capture， 即係 cap 返啲 video 出嚟。我唔覺得係唔小心啊嘛。即係如果以正常人嘅即系角度啦，我真系冇 bias 啊，亦都真系纯粹系望下条片咁，即系我觉得 点样都讲唔过去系嘛，即系唔小心就唔会咯。即系我觉得最多系佢冇预谋去做呢样嘢，可能嗰阵时情急，即系话啊乜嘢拿上手都掟，但系掟嗰下个动作本身唔系唔小心咯。啊， 即系尤其是嗰个系黄毓民添。系嘛？即系你打我一句，问我一句， 冇针对，但系即系纯粹睇片，纯粹睇个动作。我成日都话唔系讲个人嘅，即系真系讲个行为同埋佢即系个效果咯，或者做咗啲嘢出嚟，究竟出现啲咩嘅现象咁？咁我谂呢样嘢就最公道啦。 或者我会调翻转头嚟讲，就系话你打我一次，问我一次，如果下次同样情况，佢会唔会飞只杯出去咧？我觉得佢唔会。 佢震晒添，我覺得係佢之後個訪問喺度彈下彈下咁嘅，即係喺度彈彈 B 咁樣樣喺度跳下跳下咁樣樣。 江澤民上身嗰種我要 too simple 嗰啲嚟嘅 ，sometimes naive 咁樣度鬧記者嗰批嚟嘅，完全係嗰種即係 肢體動作 啦，係肢體動作同埋佢個反應啊，佢其實都鬧記者㗎，佢嗰個訪問都係鬧記者嘅，即係都係無啦啦話人哋即係話你哋啲狗即係狗奴才咁，即係整定你哋係奴才命啦咁樣，咁其實啲記者都。好晒嘴喎，明明都系博咪讲翻件事，咁你又话我哋九路菜咁，我真系即系我谂我都好戥啲依家就尤其是走政治新闻嘅即系同行或者记者， 简单讲一句就系话，即系佢出嚟嘅表现就系熬底啦，两个字啦，佢就熬底熬到个人 即系震晒，我谂里边好虚怯或者即系好紧张咯，咁然之后即系自己都唔知道想讲乜咁。 嗯。基本上头先嗰啲新闻啊，马生嘅分析咧，我可以大胆讲句，即系佢同香港嘅政治系从来未切割过。 我冇切割，我只不过即系做咗旁观者啫，即系我唔好话旁观者啦，即系用另一个身份同埋角度去睇或者去参与添。我都其实，譬如啱啱622，我都有投票啊，都特登赶翻嚟香港投咗一票啊。咁， 哇，你投实体票？ 投实诶，唔系，我都系去到机场发现赶唔到去实体票站，于是乎就都系即刻上网投咗佢。 吓、啊，啊咁啊，真系好有心、啊啊， 都仲关心，咁唔会话完全即系啊，即系好似依家冇咁积极，或者唔系话一换咗个角度，或者一换咗位置就即刻完全对呢件事系好似局外人咁啊，都唔会啦。咁但系就即系可能只不过参与程度。即系唔同咯，吓或者 成日见你喺 Facebook 系嘛咁多相，啱啱去完土耳其系嘛，波你又会睇嘅， 波会睇世界杯呢期咪好辛苦咯，挨夜咯要。 有买到啊？ 冇啊，一场都冇买过，但系就同啲朋友赢牙教咁咯。琴晚譬如德国对巴西，买咗唔系，so far 我贴啲赛果，唔系我就真系一开波由德国第一场对葡萄牙大炒葡萄牙，我已经同啲 friend 讲好有冠军相， 系嘛 四平八稳， 德国劲系啱嘅， 完美足球有攻有守， 但系今朝一见到哇1-7点样 NBA 嚟，喂咩事啊？ 有身份证嘅有波入啊，德国佬有德国身份证嘅有波入啦， 互射12码冇理由啊，即系唔会个落差争咁多粒。 唔有六系咯， 同埋五已经 KO 咗，冇啦，三都 KO 咗啦。如果一球对方入一球，三就 KO 咗啦。 系咯， 琴日嗰场波系净系 假入波啦，又唔系啊，唔系，但系真系踢得好啊。我觉得系因为太早入波咧，打散晒巴西，佢哋又心急，谂住主场乘住到势赢翻转头，点知就系越输，即系赌大咗，即系又系嗰句玩大咗啦。真系即系赌单边一路系咁晒冷，跟住输到 PK。就系咁咯，其实本来8-0添啦，奥斯尔嗰球 临尾球， 临尾嗰球奥斯尔 8-0，你估 柱边出界嗰球真系，如果入埋嗰球，佢连保时入波嘅机会都冇啊！ 你估德国队啲球员会有生命危险咧？ 走唔到， 即系你知南美啲人比较热情噶嘛？ 唔系，我系翻嚟今日啲巴士霸晒，地铁罢工，咁我睇你啲有点样睇阿根廷 冧桥咯，可能会。 啊！冧桥撞巴士啊！几多嘢可以发生啊！ 依家巴西话最想，本来话最想喺决赛对阿根廷嘛，依家佢有机会喺季军赛对阿根廷，大家两队南美队碰一碰， 随时出局唔出奇啊！ 真系把口都系臭啦！ 我觉得系荷兰对巴西，对德国 ，sorry， 对荷兰对德国决赛应该似系咁样啊！ 我都觉得系， 系啊，我都觉得系荷兰。 你最衰你又今个礼拜会飞啊？如果唔咁咪嚟睇波嘛？ 礼拜日决赛系嘛？ 礼拜日决赛啊，系啊，如果礼拜日唔使 严重考虑，如果系。系啦，唔使飞，真系约场睇波，我都睇咗好多场啊！呢次今届世界杯我算睇得多，因为我觉得入球多，平时就好多时顶晒窿咪2-0、2-1呢啲最多，或者甚至乎0-0啊好多。但系今季真系我觉得入波真系哇，粒粒都系咁嚟。 啲人话个波好射啊嘛，今届 哦系又飘啲，又话左又话唔会俾封咗， 系啊， 唔会俾封咗， 即系你系射波嗰阵控制到啊。 有个图喺网上定边度定报纸展示过，佢系直情啲风力系唔会影响个波嘅，啊，即系直情系一支箭咁射埋去， 犀利， 好劲嘅， 系啊。阿 Johnny 啱啱嚟到啊， 系啊系， 我话要 问下你 先， 唔系谴责我先， 嗰个唔系重点， 迟到系唔会谴责嘅，点人数先会俾谴责嘅。 唔夠 call 今日嘅節目係 留 會， 先 至 會留會嘅啫。而係有某一位議員係特別，依家無啦啦加入咗譴責嘅行列嘅， 係加被譴責喎。 加入唔係啊，加入譴責嘅行列啦。所謂嘅泛民主派議員竟然加入呢個譴責嘅， 有人譴責人點人數啊嘛？ 係啊，竟然 嗰個叫芒果佬啊嘛。 哦， 生果鋪啲人佬，生果鋪啲人係 好貼士，佢真 係 係啊，真係係咁係咁。谴责啦，所有嘢都 我系觉得你 拉布都开始咩？拉布都开始被谴责，被生果铺谴责。 我就系你，好似从来都未离开过呢个圈，啲 inside joke 都依然系咁敏锐。 哦，咁呢、這个 听得网台多咧， 系啊，我都有继续听噶。 起码佢头先我问佢，有听我系刘墉嗰集， 系嘛？ 我有听刘墉嗰集，都细说前事嗰集我都有睇，都有听，系啦。咁 感性嘅佢个人， 好感性嘅，好感性嘅。佢水瓶座噶嘛，系嘛？我冇记错， 水瓶座系感性咩？ 水瓶座好感性噶， 好似系啊。 水平就 佢都算感性，佢冷静计算喎，成日自称佢话一个计数机嚟 嘛。你唔系爆你嘅党友啊？ 爆咯！ 阿 Johnny 啱啱嚟到，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几时识阿马祖黎嘅咧？即系几时听过呢个名？ 其实哦，你话听佢名就听网台咯，就系、是、听网台识系啦。唔系嗰时我听郁文嘅，我成日都听郁文嘅。 哦，即系佢拍郁文，所以你听到 系啊。 踩场嘅时候、哦、okay, 我初初听政治就係听阿郁文喺立法会发言嘅。跟住听下听下就可以抄佢啲节目嚟睇嘅。咁咪即係会见到其他人囉。咁咪见到阿马楚黎 囉。 嗯。 咁、我又即係诚然，我觉得阿黄生佢就係呢样嘢最咩嘅。 阿黄生做乜讲咁生海呀、啊、我哋唔識听。 佢叫芒生。 我哋叫阿芒生。 同埋因为呢世界好多黄生。即系边个黄生。 我哋知道 台咧讲佢讲到烂嘅， 系啦，我哋知阿芒生同埋阿鸠生鸠太，我哋就唔知边个叫黄生，黄生我哋冇呢个字典，我只有鸠生鸠太同埋阿芒生， 黄生呢个字 系啦。 咁啊，芒生成言之后，我觉得佢都系其中一个所谓即系贡献啦，都系令到唤起咗好多人对于政治嘅关注，呢个系真嘅，即系呢个我觉得即系不能否认嘅。 芒生留翻下一節先同你講啦，今即係今一節我就覺得大家就了解一下你近況先，吹下水先，係咪？成日喺台灣啦，係咪？啱啱去完土耳其啦，你覺得邊度有女靚啊？ 咁無論人定係事物定係食物，都係度度都各有特色㗎嘛，係咪先？嗱，我正如頭先咁講，土耳其有土耳其嘅特色，台灣固然有台灣嘅特色啦，跟住然之後中東都有中東嘅特色㗎，我成日都去咗好幾次杜拜，我好鍾意杜拜。杜拜我呢由依家到佢2020世博，應該係可以話真係世界嘅中心嘅。即系好多，譬如喺欧洲，俾人哋裁咗又好，或者真系自己揾唔到 opportunity 嘅人，但系其实本身好有 quality 嘅精英咧，其实依家都去咗 Dubai 啊或者中东揾食咯。咁再加埋其实亚洲，譬如印度人、中国人去到中东嘅人口都系唔错，即系真系唔少嘅。咁我相信即系成个融合，即系等于有些少我一次早期嘅美国添。即係會係，即係當然佢文化背景好唔一樣，或者冇嗰種西方思想同制度，但係以嗰個人嘅嗰個 mixture 同埋以嗰、那個超級多 expat 嘅呢一個情況係我覺得可以媲美當年尤其是經濟起飛時期嘅美國。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優勢嚟，我幾睇好嘅。即係我覺得 Dubai 同埋佢哋鄰近嗰啲咩 Qatar 啊嗰扎 even 阿曼啊咁嗰啲。咁會係嚟緊呢幾年應該即係唔錯囉。即係如果就算 嗰啲地區係搞開咩行業多 係囉，我想問 好多都有㗎啦。建築就係其一啦，因為佢自己本身都要起個城市啊，或者好多世博會之前好似當年上海一樣啦，咁又除咗場館之外，咁佢成個 infrastructure 或者成個城市或者各行各業都要都要起碼要有地方用，咁所以其實就建築係其一啦。咁再其次當然都仲有旅遊業啦，咁石油工業有啦，但係其實中東已經慢慢退色添啊。 咁、嗯、反而係真係 石油 係啦，石油方面其實唔算，譬如 Dubai 嘅 GDP 裏面好似得 8% 嘅啫，其實、哦、大家成日以為哇，中東嘅 以為佢係靠石油， 係啦，以為佢靠石油啊！ 即係我上次路過經過見到，哇，嗰度真係好 掘油出嚟嘅，隨時咁啊， 大白象咯，啲好浮誇啲酒店， 反而係啦，所以 離遠都見到 真係真係，所以係建築同埋旅遊呢兩個反而係經濟大支柱咯。 但旅遊嗰度有咩有咩因素令到佢覺得係一個旅遊熱點咧？ 咁啲人就去見證呢個沙漠奇蹟咯，即係譬如由一個沙漠變成一個大城市，哦、一個中 即係喺杜拜度滑雪啊 呢啲啊，或者咁本身佢啲傳統嘢，我反而中意傳統嘢，佢嗰啲假嘅雪場、嗯、其實你問我冇特色嘅，咁、啊、但係就佢啲大沙漠真係好勁喎，真係一望無際， 即係佢啲大沙漠真係好大， 真係好大， 呢個你真係交得緊要， 呢個係廢話，但係真係你會覺得好哇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咁，尤其是夜晚騎駱駝，我試過夜晚騎駱駝咁就 係咪好涼啊？真係夜晚 好涼嘅，夜晚吹起啲風好涼嘅，真係冬天秋天即係秋冬之間嘅感覺，同埋啲星又好靚啦，即係滿天星啦。咁但係你夜晚喺沙漠度騎駱駝又好，揸車又好，行路又好，你係感覺自己唔知去緊邊咯。即係你會覺得，哎呀，哇，好似度度都冇嘢俾你睇到，即係冇嘢 draw reference， 同埋真係要個人帶住，要個地道嘅人帶住你先識得行咯。如果唔係，你會好迷失嘅感覺。 紫水高唔高嗰度？ 即係天大地大嘅感覺咯。紫水高啊，杜拜梗係紫水高啦、嗯。其實係啦、啊，所有嘢都 你睇下個魚你知㗎啦。如果你去過。我上次系路过啫，我应该只要去乡下佬出醒咯，哇！大佬嗰度即系 就唔系话好认真好夸张，但系当然比香港高啲啲啦，同埋尤其是酒店咯，譬如 Shangri-La 住一晚4000多蚊， 嗯， 港纸吓，咁、嗯、比起好多国家都系贵咯，算偏贵，即系酒店都仲系 even 个 cost 都系仲系高。 但系呢啲一个游客去到嗰度会唔会算系要好多秘技啊，剩嗰啲嘢咧？ 好多啦，依家杜拜因为佢八成人口都系 expat。咁、嗯、所以其實佢冇曬嗰啲傳統習俗啊，或者即係唔會話個個要逼你女人一定要包頭啊，咁佢都習慣曬係即係尤其是如果外地嚟嘅。 哦，純粹機場觀察佢都包得好幾犀利。 因為嗰度多嗰啲移民局嘅人，同埋可能入境嗰時佢你會比較容易啲 spot 到。 係。 但係去到 Dubai 市中心或者平時啲摩啊咁咧都有啦，當然，但係就起碼唔係依照呢種服飾嘅人，亦都佔大多數。 嗯。 咁所以都唔覺得話好難適 應。因為我上次去就係經過杜拜，跟手去土耳其，土耳其都係。 我呢次都係咁。係啊，呢次。 咁但係一去到就好唔同啦，嗰度啲人係完全係 冇呢啲 完全冇呢啲味，好似歐洲咁完全。 咁啊 ，Dubai 有到就係譬如佢仲奉行嗰啲齋戒月啊，嗰啲 Ramadan 嗰啲咁就。 但你有停杜拜？ 我有。我杜拜我去咗三四次，系咯，咁、哦、每次都有阵时，譬如公司开会开一个礼拜喺嗰度，咁咪成个礼拜喺嗰度咁，咁、嗯、所以都接触多咗嘅。咁佢哋女士就系咯，即系通常如果当地嘅女士，当然啦，都系包到含啦。咁但系就外面嚟嘅，譬如啲鬼妹啊，咁嗰啲就肯定系即系着翻平时啲衫嘅。 除咗杜拜系台湾啦，又成日喺台湾铺啦，你 台湾多啦，咁每个月都起码去一两次，甚至乎更长时间。所以都系啊，即系香港时间反而可能 between 三分一四分一到啦，每个月咁话唔定咯，一个月多啲，一个月少啲。 点啊？国民党瓜未啊？ 国民党瓜未？今次个选情好似几危急喎，咁啊，连台北市佢哋个大本营好似阿柯文哲都几有气势，同埋都开始上翻嚟，即系初期就佢同绿营之间嗰啲关系纠缠不清，咁啲人仲系咁叫佢 define 呢样 define 嗰样，嗰期就比较混乱啲，同埋仲会系比较有可能，即系嗰阵时就盛传话吕秀莲可能都会有兴趣啊出嚟选， 唔系啩？ 咁系啊系啊，四大天王仲未啊，仲阴魂不散噶，咁啊。即尤其不過你問我，我覺得四大天王裏面蘇貞昌係好有水準。即蘇貞昌尤其是依家佢，即係佢喺黨內顧之然亦都好有勢力啦。咁又做黨主席啊，又咩？咁但係係咯，即呂秀蓮當然就即係飛兜啦。咁但係蘇貞昌，我覺得其實如果你問我，我比較覺得佢會好過蔡英文。即蔡英文係溫和啲，可能吸納到多啲中性嘅選票，但係以嗰、那個。論證或者以嗰、那個執政，甚至乎執政嘅能力，我相信蘇貞昌係會更加有經驗。咁始終佢做過行政院長，即係所有啲法例上嘅嘢，或者即係行政上嘅政府運作上嘅嘢，佢係會比起好多民進黨裏面嘅人都要熟悉，同埋都手到拿來咯。咁你問我，如果咁多個民進黨嘅 candidate， 其實我反而傾向欣賞蘇貞昌。 啊、你即係叫做跟咗香港接咁耐啦，你又喺台灣又咁熟啦，而家你覺得兩笪地方係咪行緊越嚟越近咧？因為好多人成日覺得哇，因為黃毓民將香港推向呢個台灣政治化， 你認唔認同啊？ 我唔認同啊，兩個 statement 都唔認同。第一個 statement， 香港同台灣係咪好似個政治生態？我 真 係 唔好 覺得似係啊，即係 唔係要用你把口講出嚟啊？ 第二就係阿汪生係嘛？汪生係咪真係將呢個台灣政治文化帶入嚟 ？Partly 啦，但係即係我覺得又唔係話認真好因為佢咯。咁你諗下，其實台港交流係好多啦，即係依家去每個禮拜或者甚至尤其是 weekend 喺台北市係哇到處都廣東話，到處係啊，處處都廣東話。 台北好誇張， 係好誇張噶，係我可能幾個因素啦。第一，泰國、菲律賓呢啲地方唔去得啦嘛，日本又有啲人驚啦嘛。咁你去得旅行，尤其是 short trip 嘅，你都係揀台灣嘅啫。 台灣真係太方便啦， 係真係太方便，你真係過去 spend 個 weekend 已經好好， 即係過澳門差唔多。 真係飛機又多。由朝到晚 N 班，几间航空公司，长荣、中华同埋国泰，几间一路每日啊，每个 hour 好多班飞台北嘅，所以其实就真系超方便咯。所以系香港人绝对唔陌生，反而系交流多咗，即系尤其是呢几年，我觉得交流多咗，咁始终有互相影响嘅因素喺度。 讲到阿汪生，即系嗱， 唔系下次先讲嘅咩？ 因为仲有四分钟咧，我要俾佢你踢入嚟啊嘛。 哦 ，OK， 记唔记得啊 ？OK， 唔系好记得噶啦，不过 听见你对阿汪生历史都好熟啦。 咁、或者我对啦，唔会陌生啦。 我假设你唔知，原来汪哥佬呢排咧就做咗好多大事。 系 假设我系2014之前嘅唔讲。原来东北抽水事件咧，呢、這个汪生啊带队613咧冲入立法会度，塞实个立法会门口。 嗯、 但620真系要冲嘅时候，佢又失踪。原来点解咧？佢又走捻咗去广播。嗯、你对此系知唔知情嘅咧？ 我唔知佢去咗广播，我知佢唔存在，因为冇一段片或者冇任何人提过，或者冇任何佢嘅所谓 contribution。 因为原来嗰日发生事件之后咧，阿汪生啊第一时间揸车走嘅，就全靠佢哋阿主席咧吕中豪嘅揸车顶 Q 住个门口，令到阿汪生嘅座驾咧就驶唔出立法会。 咁佢就行路都要去广播。 系啦。 系啊系啊系啊， 真系行路都要 阿汪生徒步行，行咗 自己都有讲啊，节目佢自己有讲嘅。 但系转头咧又话，跟住又问候阿袁黎明，即系话佢好抽佢水， 即系好阻住佢讲波。 当然啦， 搵钱紧要系嘛，即系即刻就搵钱摸。 第二件事咧，即系你同佢行得好近嗰排咧。我唔覺得佢真係話好激進得好緊要，但係佢離開咗你之後， 你冇聽過有句説話咩？講就兇狠， 做就碌撚啊嘛！ 咁你嗰個仲要用佢原句係用佢個名添㗎，大佬講就兇狠，做就 碌撚啊！ 咁你即係其實大家心裏有數。 喂，但係而家佢又叫人掟汽油彈，你又知唔知啊？ 佢叫人嗱呢下，我就覺得都有啲即係值得商榷嘅地方。 唔係汽油彈 ，to be fair 就唔係叫人嘅。 即基本上咧，佢就覺得即香港人就抵死啦， 間接先 到。點解你哋冇吉士掟汽油彈？嗱，係咪 類似係掟你掟何止掟你嘢啊？掟你汽油彈添啊咁咯。 哦，即係啦 ，fair 啲 ，fair 啲。 第三件事咧，七一佢又另起爐灶喎，佢又唔走去佔領光環喎。 唔止七一啦，咁六四佢都係啦。依家六四七一佢基本上自己搞自己，同埋 嗱咪六四又去咗尖沙咀， 系啦。 喂，七一又翻嚟 文化中心。 最值得講嗰件事咧，就係去文化中心呢件事咧，佢係好巴閉嘅，即係佢要帶人。即係如果佢喺香港嘅話咧，佢我唔知佢係咪霍斯道咧。如果嗰晚有人帶頭衝擊中聯辦嘅時候，佢究竟跟定唔跟？ 就唔使跟都過唔到海嘛，大佬。 佢就而家直情話俾人聽，我檔口就喺尖沙咀。你衝擊中聯辦，我就去唔到啦，因為我喺海嘅另外一邊。 冇錯啊，真係啊。 但係去廣東道遊行客咧，我哋仲係可以嘅。 所以佢咪焦點咪模糊咗咯。嗱，即係。人哋喺中聯辦做目標嘅時候，佢就攞啲遊客嚟去做目標，咁你算點啊，大佬？人哋都唔係個政權， 其實真係有啲奇離。 人哋都唔係個政權，即係你如果係針對個政權或者你不滿個政權，甚至乎要佢講到咁勇武，要推翻個政權嘅，咁你就唔係針對啲遊客，唔係針對嗰度嘅國民啦，甚至乎係咪先？呢個係邏輯上都有問題 嘅。唔係你講本土，你好多人會 buy 嘅地方就係你反緊赤化啊嘛，反緊殖民化啊嘛。但系到最终佢哋个目标又系唔系去中联办，又系就去咗游客嗰度。呢样嘢系我真系都觉得 我都觉得好匪夷噶，即系呢个我觉得莫名其妙噶。 仲有一单啦，无端白事发起癫上嚟就屌阿长毛，欺世盗名揾笨贼。呢个嘢真系冇得顶噶，真系。即系任何一个同路人啊，我未揾到个同路人佢系冇屌过嘅。陶君衡，仲有边个？你萧生、大舊，仲要长毛，有边一个人佢未闹过嘅咧？ 喂，呢啲咁嘅大佬你都跟得過馬草嚟？你有冇即係你有冇覺得呢個人啊，佢係欠咗香港人？即係呢個人咁衰格， 佢 半年做咗咁多嘢， 欠香港人，欠咗好 Q 多人。 你其中一個你 嗱，我就唔敢咁講啦。但係起碼如果你講開話，即係即係回顧翻啦咁，我又覺得當其時。Once I realize 啲問題出現嘅時候，就係依家我從來唔馬後炮嘅。不過因為你講開咧，我又講翻，就係、是、當其時我已經 reflect 咗噶啦。我第一個舉紅旗嘅，因為當其時就唔會造成我都連同人民力量嘅執委會都有決裂嘅情況，就係、是、因為我係唯一一個夠膽直斥呢樣嘢，或者係完全攞呢樣嘢出嚟覺得係問題要去討論，甚至乎要解決嘅嘢。當其時有好多人民力量執委會嘅人，包括當其時時任主席劉家雄先生嗱。即係撇除兄弟感情，撇除朋友間嘅， 隨便爆得啦呢度。 但 係 就，但係就真係四個大字嘅啫。佢哋成日同我講，大局為重，就叫你冚曬一切先，唔好講咁多嘢字啦。你唔得唔滿意嘅，咁咪跪下自理啦。我都最都話啦，真係最記得有一次，成日都覺得就係攞翻嗰次嚟講。喂，我連去到人網唔知 N 周年嘅紀念晚宴， 六周年好似 係嘛？咁啊喺始創嗰度，去到樓下。我都打個電話同佢哋講聲，睇下阿芒生喺上面咩情況。我話喂，怕唔怕？點樣點樣？我都費事佢哋尷尬。跟住佢哋到最後，阿劉墉講我唔掂，要揾阿蕭生出嚟喺接拎起個手提電話講話，你都係嚇，即係避一避啦咁之類咁啊。唉，得啦得啦，總之就係咯，即係又係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咁樣樣嗰啲，即係好似驚死會撩興翻阿芒生。即係嗱，有時又咁講，依家調翻轉頭，即係回看歷史。只不過我係行前過阿蕭生同埋阿劉墉，甚至乎其他人民力量嘅執委，去舉起呢支紅旗，去覺得某一兩位嘅成員係有問題，即係可能佢哋會覺得誒選舉後先哦，咁當然亦都自然爆發啦，有人唔承認係人民力量一份子啦，選完舉就即刻，咁呢啲即係固之係有啲 triggering point 啦，但係即係喺 before election， 即係 before 嗰次所有嘢發生，其實尤其是我嗱嗰陣時的而且確。咁 close to 嗰兩位黃生嘅人，我梗係知道。喂，我如果用得常理或者用邏輯去判斷，梗係覺得邊樣嘢係有問題，邊樣唔應該做，或者覺得呢兩條友係有真係即係不能告知嘅秘密咯，即係或者係有好多嘢係唔合理咯。咁、所以我企圖試圖去講俾其他人民力量嘅人聽，當其時當然係即係成為咗啊。被滅聲嘅一群啊！ 你咁講我都覺得你欠咗香港人，因為啦，香港係國難當前，一對住個黃碌撚，你都好似完全冇辦法咁。我覺得你嚟緊要做啲嘢，嚟緊要做啲咩嘢咧？你要彌補翻你嘅錯誤，嚟緊做啲咩咧？下一節再講。 好。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马草泥。 由小见大，从花生角度看世界。逢星期六九点半，炉炒花生，主持陶君衡、金英、Raymond、Anthony。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访问去到第二节，我哋又要回一回带咯， 系嘛？回翻带，咁我都嗱，顺便补充啊，即系。縱使頭先咁講，成日俾大局為重四個字壓住，咁嗱有陣時我都認同呢樣嘢，即係話，譬如咁你一個黨係嘛，一個政黨或者一個政治組織，咁梗係需要睇選舉，需要睇成個局面點樣部署。不過即係話咁多 warning 由我呢邊直接第一身出咗，或者俾咗同佢哋即係好言相勸咗之後，即係。就算你話大局為重，咁都係咪應該可以考慮一下有啲乜嘢 measure 或者 preventive measure 啊，有咩可以做啊、contingency plan 啊等等咯。咁但係當其時我諗係冇得到一個正面嘅回應啦。咁但係 having said that， 我依然好尊重當其時由劉墉 带领嘅执委会，再加埋当然萧生，我从来都好尊重佢哋两位，亦都真嘅，即系我依家都仲有听，除咗花生台之外，亦都有听诶呢、个迷惘嘅，咁我都有好多嘢真系受教嘅。 嗱，佢识啊，嗱，佢迷惘啊，唔系人望啊， 证明真系有听， 系真系有听， 真系有听噶啦， 迷惘啊，好劲啊，不过我惊爆咗出嚟，好快佢嘅西俾人 block， 喺大陆听到噶。我喺大陆系冇嘢做，你知冇乜 不嬲都话， 冇乜其他 website 好睇，跟住迷惘 mimihk.com 系开到嘅喺大陆， 因为白姐姐有节目啊嘛， 要开系咪先？ 你真系打电话问， 但系唔 block 嘅，好匪夷。我系即呢个逍遥游系照揿噶， 啊，真系听到 系听到噶，照揿噶，系当然 YouTube 唔得啦，但系 你花生得唔得啊？我哋 花生唔知咧， 应该都得，应该都得。基本上香港网台，香港网台个 apps 都得， 哦，香港网台个 apps 都仲开到， 系嘛， 系都开到。所以其实佢冇乜，我觉得网络管制冇之前咁严添。 佢系即系对啲敏感字管制， 冇错，佢就系喺字眼上好 信嗰啲， 冇错 严严啦。 嗰啲八九六四嗰啲就成日出唔到，但系逢亲声音可能真系广东话有分别。 系 广东嘅人手系缺啲， 系啦，广东佢不嬲都系即系 开放啲啦，又系啦，真系。所以广东话嘅节目真系冇咁受禁嘅， 不受佢控制。 嗱，回带翻少少，你觉得几时俾阿汪生，即系佢对你起疑心？ 其实我都想问。 我觉得唔系话嫌疑心嘅问题，而系即系大件事嗰个方向或者嗰个即系原则啊，或者当时系咯，即系好多谂法啊。 即系一你都仲系选得，即系点讲啊？叫做喺阿蔡蔡子嘅地方，你都叫做有声有势噶。 喺陈婉娴吓，陈婉娴嗰度 OK。咁黄大仙 系啊，咁你选完嗰次之后，你发生即系有冇一件事令到你觉得同阿汪生，喂汪生你有唔掂啊？原来呢条友讲大话。 综合嘅咯，我谂好多嘢都系加加埋埋咯，累积而成咯。即系我成日都话 ，even 就算好多嘢唔系净系话一两件事，咁你系要睇，譬如一个人咁，好多时都系累积咗好多唔同嘅 incidents 或者好多唔同嘅反应。 如果你问我哋普通听众记忆咧， 就 系、 是、无端端 系 有咁大呢个 有啲节目，唔系有啲节目你话佢话你冇出现，咁就讲一大堆嘢喺度嚼你。 嗰个年宵啊！ 即系话，啲后生咧又成日嚟唔嚟节目啊！ 嗰个年宵 病啊，又乜乜啦，我继续做啦。啲后生而家咁嘅， 所以你记唔记得喺汪生节目有我出现过噶？ 系啊，有， 记得 你 我记得， 我唔系零零，我系顶个大旧，因为佢系搵唔到人同我做节目，佢搵咗大旧叫我去。 记得， 类似咁上下嘢。 哇，大旧咁好，对你冇啊？ 冇啦。 不过人就我觉得咁啦，即系其实唔系话针对边一个人咯，我觉得其实好多时都系睇件事同埋啲行为，正如一开始嘅时候都讲过，包括近期发生嘅事，我觉得系反而睇件事，大家就唔好咁执迷不悟啦。即系其实呢个系客观效果，即系依家成日啲人，我见网上讨论区都话，喂冇证冇据嘅，唔好讲，唔好 assume， 唔好推测，喂。样样嘢都要攞晒证据，喂佢银行存折拎埋俾你睇啊！佢马会有个户口你都睇唔到啦，唔好银行存折啦，你去银行啊 check 佢系啊有晒 account 记录啊。问题佢马会有个户口，我知佢有个投注户口啊。 系啊， 咁嗰个投注户口有冇 check 佢啊？佢赛马会开咗个投注户口，2004年，阿汪生，嗰个投注户口随时有人打钱入去赌马赌波赌乜赌物，或者当系 whatever compensation， 咁嗰个户口有冇人 check 佢啊？系咪？咁呢啲你已经好难搞啦，好都唔好讲啦。我净系讲用翻个法庭，用咗法治嘅逻辑。喂，一个人杀人，你点去 prove 佢 guilty？ 唔系喂，嗰个人都死咗。如果被杀者都死咗，系咪一定有个人证你先去 prove 佢 guilty 先？有啲嘢系讲环境证供、人证、物证，所有嘢佢做出嚟嘅客观效果、佢行为或者佢嘅动机 intention， 或者加埋好多 factor 嘅配合。咁你于是乎咪有法官同埋陪审团去决定呢条友系咪杀咗嗰个人咯？咁唔系话要喂佢银行存折多咗几多钱，或者要开埋发票俾共产党、中国共产自公中国共产党？ 唔会啩？收共产党钱会开发票？ 跟住因为系咯，跟住开翻你1567万咁1564万咁咩？唔会咁啊！你唔系要攞呢啲所谓证据嚟去推断噶嘛？即系所以喂，嗰啲咁嘅交流成日喺网上面，哇唔好攻击佢啊！你冇证据啊？得个港纸啊？乜？喂，唔系睇呢啲所谓实质到咁样咁表面咁。 而家系佢屈你收共产党钱，佢屈人收共产党钱，全世界都共谍你屈佢，除咗佢自己。 咪就系话咯，真系仲得意啊！呢样嘢系咪先？全世界都系佢就唔系咁啊！真系仲得意啊！你话 阿汪生有样嘢，即系有个特点。头先咧，咪后同你倾过嘅。我问你一个问题，阿汪生算唔算多同你讲电话？佢搵唔搵你？ 唔算话多嘅，我相信即系咁，当然有时会用电话联络或者 佢会唔会揾你唔到咧？ 佢中意系约出嚟倾嘅， 系啊， 即系佢中意电话， 即 系纯粹系啦系啦，即系、就是、电话纯粹系约时间或者讲几句。咁当然有，即系都会有用电话嚟沟通，但系就会比较倾向中意当面。 即系喂，如果换转我系你，我见到阿芒生打俾我自己，即系有时偶尔我会 miss 咗佢一两个 call 系咪啊？咁但系问题佢揾到翻，又将我揾翻佢，佢约我出嚟，我冇话唔去嘅。 啊，当然啦，当然。 你哋冇人知道一件事就是说，就系话，即系当选完之后，阿鸠达公布咗嗰样嘢，话我唔属于你哋团队，永远我未支持人民力量。咁咪梗系第一件事揾翻个老细先噶啦。阿芒生，你有冇揾过你条僆啊？咁样，唔知你哋知唔知咧？阿芒生系曾几何时喺内部讲过啦，揾佢唔到。我直情揾呢个人唔到，约唔到佢出嚟。喂，有冇懒得人信啊？屌你！ 咁呢个世界， 阿芒生要揾一个人可以揾唔到嘅咩？ 咪同埋，同埋咁就算揾唔到，就暂时性啫嘛。 就系一句 消失咗啊嘛，唔会消失咗。 就系一句揾唔到呢个人嘅说话，而我控制唔到呢个勾搭，所以你打捻死佢啦，斩捻死佢啦，关我咩事啫？於是之后啲交系咁嗌噶嘛。 咁呢啲好不负责任嘅讲话啦。即系如果成件事佢。好坦白，九龙东、九龙西佢自己认头咗嘅，话佢负责晒啊嘛，当其时。咁你有乜可能个 candidate 讲咗咁嘅嘢，只系第二日啫？咁你就唔负责咧？呢个冇可能嘅，即系佢讲，都唔使讨论啦。呢样嘢根本系不争嘅事实。只不过就系好可惜，喺街外人或者唔熟悉所谓政治或者系社运，根本就分唔清你人民力量、社民联。吓、啊，生果铺呢几几呢几档嘢系炒埋一碟嘅啫， 分到啦，而家开始 多咗人分到啦，但系真系始终大部分，如果你话一般嘅普罗大众，真系 layman 系唔会知道。 而家分唔到人民力量同社民联好正常，因为行得太埋， 多得你啊嘛， 可能啊， 我其实觉得又系有好处，咁咪好咯，话到俾想分裂者听，其实你越分越裂，只系分咗你自己出去。是制造了另外一些人的团结，这个是他想不到的效果的。他以为之人之间有仇口是永远不能修补，其实不 是 只是他不能修补而已。 是啦，就是 只他不能修补而已，其他人是可以修补，因为大家都是真的有个理念在里面，还是或者大家都还有个理想，都希望有个战略目标的考虑，就不像他们这样，根本就是希望分裂所有。我都之前一仔都有访问，我都说他分裂細胞嚟噶嘛，佢負責做嘢就係分裂嘅啫嘛。咁跟住，但係就係我話依家好樂意見到就係、是，哦，分到最後只係剩翻一小撮喺佢嗰邊，再中意玩繼續咪繼續分裂咯。所以我又預言啦，2016上次已經講咗噶啦，上次2012選舉已經講咗噶啦，選舉前一定嚟一鑊大分裂，或者選舉前後一定分裂嘅。2016照版聚会， 会唔会去到15已经分裂？ 系唔出奇，只有更早 选咯， 系只有更早， 不会更迟， 唔会有迟。2016就必然出现，2015有可能出现。 嗱，点解我哋会咁样分析咧？喂，你一睇下佢徒弟，知道芒果佬就系要入贼，就系要俾人搞 开心啊嘛！ 喂，你需要知道我哋阿马哥又追开阿萧生嘅，你一分析佢嘅形体动作，喂，嗰啲形体动作似咧？阿妈问你，喂，你系咪想买个玩具啊？一路眉飞色舞，唔系，边系啫？其实已经拖紧阿妈去玩具店噶啦，已经听紧佢就嚟买噶啦，唔系，不过买咗更好啦，系咪啊？ 跟住都唔使讲， 系啦，跟住阿妈 直情入埋玩具店，好似 撩佢，唔买好唔好啊？哎呀，唔买都冇所谓，不过我知道你买紧噶啦，系嘛？即系嗰种咁嘅眉飞色舞，兴奋 啦，咁嗰啲 系啦， 好嘥钱，好贵啊，佢份嘢好贵啊，咁啊， 你个嘴里就说不。身体 最诚实，冇错，真系最诚实。 呢啲环境 呃唔到，真系呃唔到。 即系两仔爷系嘛，一个算一个，我唔知下次系搞啲乜啊？喂，如果既然系咁样，马草泥咧欠咗香港人，系你预示多件咁嘅事会发生，你都阻止唔到啦。 系啊，无能为力，我真系无能为力。 我觉得下次如果有乜冬瓜豆腐，你始终都 要 做啲。 要我咩飞？ 即系要孭翻我政治责任， 孭翻我政治责任。 你觉得你要点样孭非法咧？ 嗱，我真系就系好大胆假设，如果真系阿芒生佢呢次个掟杯事件，令到佢要做人民英雄，走去入贼一段时间，真系要产生出一个补选喺九龙西咧。嗱，呢个真系华山论剑，必然一战。即系嗱，我就一次过咁啦，真系放低晒所有工作、生意乜乜乜乜， 就嚟九龙西华山论剑。 2016 唔使，唔系未必，未必，未必系补选，系补选咧， 补选。 如果一六太多考虑唔得，但系补选，补选可以华山论剑。系啊，补选可以考虑下。咁既然因为有机会， 佢会俾人话戒票咧咁样。 唔系戒票啊，讲真都冇得赢噶啦。 系， 即系嗰个补选，讲真你谂住赢咩？我唔觉得会有机会贏。 喂，好简单讲一样嘢，你当时要票债票上呢个白鸽，你觉得白鸽欺骗咗香港人啊嘛？而家我即系作为前人民力量嘅候选人，我觉得系我欺骗咗我嘅选民咯。点解我九东我冇朋友咧？ 几位 咁爆裂？ 喂，点解我九西啊冇朋友咧？九东九西嘅朋友就因为见到我， 屌， 所以票投咗人民力量， 都系呃咗你啲 friend。 原来就系呃咗我啲 friend 啊， 都系呃咗你 friend。 咁你咪始终要揾个朋友去追击佢啦，系咪？我哋阿马生九东九西冇朋友咩？我哋阿马生啲朋友遍布香港，系嘛？远至杜拜、台湾都有。你话如果有乜冬瓜豆腐，阿马生觉得落咗自己面。你系咪要为自己嘅面 负责？ 负责 唔系面嘅问题，呢个都系政治责任嘅问题。 喂，好有承担啊！ 好有承担。 而家你 endorse 一个候选人，欺骗咗香港人，加上又出卖咗成个香港民主派。点解我会咁样讲？嗰只玻璃杯，你口讲话俾人听，你唔小心掟。喂，大佬，你问心啊！ 咪都话睇片最好咯。 我最叻， 最 我打一句问一句，你都话下次唔会掟啫。但系你有冇谂过呢一个动作？即系对你盟友伤害几大咧？ 系啊！ 哦，原来你话你一个唔小心就可以搵嘢伤 害晒所有人。 你下次掟咗个铅笔咗，你又掟唔掟出去咧？你下次攞个烟灰盅啊，掟唔掟出去咧？下边有个人，你系咪又系掟埋出去咧？你下次执咗个燃烧弹，你又掟出去咯？有啲底线咧，你唔可以话俾人听唔小心而触犯嘅。例如伤 咁呢个就睇法庭接唔接受佢呢个辩解咯。 当然，佢而家都公开讲咗。是特登订的啦。 啊是。 他自己咁讲嘛。 俾人哋访问嘅时候。 俾 人哋访问嘅时候。 既然下系一格系。 咩人订得佢啊你班人注定做奴隸。 唔系咁跟住佢又会辩解我唔系讲我啊我即系话咁点解。 不过我都系唔小心嘅。 系啊我都系唔小心啫。不过就算系咁又点啊都唔订得佢咩。即系佢要用一个咁嘅逻辑去辩解咯。 呢单嘢我觉得你都系时候出山㗎啦系咪你根本都同香港呢个政治冇决裂过。你要喺呢个咁适当嘅 moment， 要呢个芒果佬票就系票上， 票就系票上运动二， 系啦，2015 最劲芒果佬 就一定要票晒票上呢个黄毓民，即系喂马草泥啲舍利其谁咧？ 乳鸽拼芒果整一点啊？乳鸽拼芒果 好难拼啊，大佬，佢 要味道好难拼，我唔系，我去南美洲嗰阵时候觉得啲真系中意呢种噶， 系 即系生果配。即係著料型嘅物體咯，嗰啲即係當然烏拉圭食，譬如啲牛扒嗰啲多啦。但係譬如南美洲唔係到到咁富庶，或者唔係真係個親親大魚大肉嘅話，真係呢啲簡單少少嘅嘢，再拼啲生果都好興嘅。即係烏拉圭啊、巴西咁，我今年又去過，咁我都幾中意南美洲，啲空氣好正啊，真係過咗南半球咧，真係污染少好多，少過北半球好多好多。 係咩？ 真係啊，南美洲又好值得去，我覺得天氣好，天氣好。非常好， 哦、死啦！你 讲翻轻松啲啊嘛，讲翻轻松啲。 你咁样讲过，我唔知点接住。由呢个菠萝加埋菠萝鸡加只芒果，突然间去咗南美洲， 再白鸽。 嗱，你一只只加只白鸽去咗南美洲，你白鸽我又唔知点样认啊。喂，有我个网友叫我问你一个题外话， 系，请说。 其实咧，即系当初开一路向西嘅时候咧，我哋其实系准备咧睇你啊精湛嘅演出嘅。点解你唔喺呢个一路向西里面粉墨登场？ 因为我心里有个大计，就系、是、觉得一踏入影圈，我就要做主角噶啦嘛。真系一系就唔做剧咧啦，起码都男配角，起码甄子丹旁边嗰啲，或者张智霖旁边嗰啲， 咁你起码都可以同我一齐睇啊！ 咁就难啲喎， 冇唔系咯，好难有个咁嘅角色噶嘛，大佬啊，嗰套戏冇个咁嘅角色，得向西嘅啫嘛。 喂，你睇下 Mark 仔都咁多戏啦， 犀利啊！我咪好犀利，好佩服啊 Mark 仔啊 ，MV 都拍埋。 阿萧生捧阿孖仔， 真系好捧阿孖仔啊！所以咪真系坚啊，阿孖仔。 喂，几多人恨都恨 捧埋佢选区议会啊嘛，应该 系啊， 系嘛？ 选南风， 选南方， 喂，咁好大镬啊！ 即系选埋区议会， 佢晏喺咪楼下啊嘛。 佢晏昼，佢晏昼叮个饭都要谂过，咁多义工同佢做嘢，即系佢，即系你好难石头揸出血噶。 系啊， 佢实际上对钱抵得咁深，你好难。 佢 会 印少啲旗咯，会即系。要系 咁搵人 sponsor 佢选嘅经费得唔得啊？ 唔系，佢觉得佢啲将啲经费袋落袋，佢印少啲单张，即系人哋话印4000好唔好啊？ 悭五千咁要， 其实 悭够。 佢拎个影又，蔡英文如果拎个影，佢拎个咩咯？ 连下次嗰4000都要扣多1000出嚟先得。 系啦，即系佢够胆死，我谂走去啲垃圾桶度执翻啲单张出嚟再派。 不过区议会系一个好好嘅 experience 嚟嘅，我自己都觉得，即系个区细细咁样可以即系感受下呢个选举嘅气氛同埋成件事。點樣做啊？鋪排啊 ，execution 啊，咁我呢個無論係for從政定係真係 in general 一個 experience， 我都係非常非常之好，我自己都獲益不少。 你獲益不少， 我獲益不少，喺黃大仙獲益不少， 即係俾人打， 係啦，俾人打幾句，係咪先？ 喂，嗰單嘢你其實條氣信唔信呢？ 冇得信唔信咁你食得咸鱼抵得渴， 你咁问信唔信嘅喎？大佬， 我食得冇啊！ 唔系，其实我系想趁机， 我反而唔系，我觉得真系依家真系所有嘢尽付笑谈中。我觉得 even 你头先问翻我啊，芒果佬或者啊，即系过去人力社民联嘅嘢，或者啊，你黄大仙区选乜乜乜啊，被打咁样呢？喂，我觉得。即系唔，依家反而冇嗰套戏喎，系真系觉得，一切都系咁嘅过程啦，同埋咁你食得咸鱼抵得渴啦，你要走出嚟呢个圈，咁你梗系有辣有唔辣噶啦。我呢个就冇乜话有套戏啊，尤其是当你依家可能即系半跳咗出嚟睇翻过去，咁比较系啊旁观者啲，或者比较抽离啲，就唔会觉得有嗰种戏喺度咯，即系笑下咯，或者觉得哦，原来人性就系咁咯，或者做呢样嘢嘅时候就会遇到呢啲嘢咯。我就唔覺得話好介懷。 誒，又有一個我想希望又想問你嘅問題喎。高達同芒果，你覺得邊個撲街啲啊？ 我未呢條咁難答， 好難答喎， 好難比較。即係點講啊？ 高達有冇做嘢整過你？ 咁你覺得？咁你覺得嗱？反問翻你，你覺得牛屎臭啲定狗屎臭啲啊？牛屎臭啲定狗屎臭啲？你答唔答到我先？ 嗱，个问题就系话我而家就企开咗，因为我闻唔到呕狗屎同牛屎，我用唔到个第一身去作答。但系高达同芒果你系第一身接触噶嘛？即系我问白啲问你一句，高达有冇搞过你啊？ 咁又冇乜。 但系你同黄仁达个接触少啲。 我系同黄仁达接触好少嘅。你问我，我因为一开始我已经第一。好多嘢聽佢哋講佢嗰啲做嘢嘅手法啊，或者點樣 handle 好多譬如義工啊，或者錢啊，或者好多同阿芒生啊嗰啲嘢啊，咁我已經 stay away from 呢啲人㗎啦。咁所以我係同佢接觸好少。好坦白，第一位嗱，如果大家仲記得人網當年好捧夠達嘅時候，未用慣你哋啲代名詞啊！有個早晨節目叫《早朝天下》， 係啊係啊 係，係車輪群星拱照佢嘅。OK， 係 啊 係 啊， 我係唯一一個人網嘅主持，堅持一次都冇上過《早朝天下》，係唔會幫呢個節目任何半點而贏。check 翻呢幾個字啊，係我唯一一個主持冇上過。 你問我有印象，節目係啦，聽人網 係啦，係我唯一一個堅持自己有個原則，我就係呢啲人，我係唔會幫手。你唔使問我，亦都我唔會抽呢啲咁嘅時間。咁所以即係我先覺得係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即係有啲人或有啲事，我係唔支持或者唔欣賞。到今时今日都系一模一样， 即系高达，因为我好记得有一次啊，高达有个战车噶嘛，佢哋 成日都有车噶，唔知喺边度嚟嘅，好劲噶，啲钱好犀利，我怀疑真系点解可以有咁庞大嘅经费来源啊，好似有条大水喉射住咁噶。 系咯，我奇怪，我好记得嗰时佢有架选举战车，有架5.5吨咧，上边又有即系、就是、一个好大嘅电视啊，又周围去啊剩啊。我好记得有一次系因为你同伯恩琴唔知去九东定去边一区咧，佢特登揸架车嚟搞你 哦，佢有一次开宗明义添，话一定要冚镬金噶嘛。系咯，有，好似后屘特登仲改道添，因为费事啊，即系都唉，讲真又唔系同你。即係同一個 category， 咁何苦呢？即係做呢啲咁嘅嘢，即係虛張聲勢啫。同埋講真，即係一 Q 咗佢啦，呢啲嘢係咪先？即係邊個大名啲，邊個細名啲？即係我無謂俾你 high 到啦，正式係。 喂，你咁你點樣睇佢選舉結果嘅咧？即係嗱， 九龍東選舉結果 係啦，即係好坦白問一句。 即係如果你覺得，如果你自己選夠東，你攞唔攞到佢個票數？ 我覺得那個時候嘅氣勢，嗰陣時人民力量嘅選舉工程，嗰陣時嘅人選，其實根本所有嘢加埋嗰個位係好好選咯，即係係真係會我諗 pretty much the same result。 唔係嗰時個勢真係喺人， 係啦喺人力嗰度，真係即係你問我， 你咁啱集中曬所有激進派嘅思想嘅人，就擺曬啲票落去人民力量度。 反而我覺得下屆有隱憂啊，真，因為的而且確個分裂效果係造成咗嘅，即係當然有其他佢哋自己分裂，咁佢哋嗰嚿拆咗出去啦，咁但係餘下嗰嚿就成為一個大塊啦，咁但係餘下嗰個大塊能唔能夠去到嗰個 critical mass， 就要睇呢一樣嘢啦，即係啲人有冇智慧，我就話依家其實講真啦，普羅大眾好 layman 嘅，仲係覺得係一碟嚟嘅。咁當你咁樣拆咗出嚟嚟到選嘅時候，我就算當你舉例喺九龍東，你社民連搭人民力量一條飛好未？ 係 人哋係咪會識得分清楚？會啊！我即刻冧落去你哋人民力量加社民連嗰條飛 ，instead of 生果鋪嗰條飛，即係呢個係好關鍵啊！反而下一屆會咁樣俾人哋 KO 咗咯。即系我會擔心呢樣嘢多啲。 即係老實講，即係當我吹水咁吹啦。即係如果我是自己打從心底裡，我會覺得如果我是曾幾何時 endorse 過黃毓民這個人呢，即是我現在想起其實我有些後悔的。 但是很多人是還是蒙在鼓裡的，你不要以為是我們因為聽得網台多或者知道發生的什麼事、 啊、 或者是這個圈中人才知道的、啊啊、很多人是蒙在鼓裡的、啊、這件事我真的可以很肯定地答大家，真係平時食飯飲嘢傾偈或者工作上嘅朋友，真係唔 Q 識分你哋， 係係好肯定， 好肯定啊！真係呢、這個真係唔 Q 識分你哋咁多。 不停問我，我喺黃文係咪你嗰度？ 係啊，咪就係即係佢哋唔識分嘅根本。總之就係激進派，即係佢只會標籤激進定係建制，或者激進定係所謂溫和民主派。 即係我個 case 係話我女朋友屋企四票咧，就因為我投俾鳩達就冇投俾阿土。 咁就下届就 即系投晒俾 下届就识得点做啦、okay. ，下届系识得点做啊？ 喂，我觉得呢、這个 阿土四票喂， 喂， 喂，你要出嚟负翻个政治责任喎， 阿土。 咁我负责喺花生台帮佢嗌一万票翻嚟啦。嗱，我拍心口包你阿土一万票， 咁、okay. 阿土要出嚟选先得、啊。 我又拍心口，九西又帮你嗌一万票咯。我哋呢个节目，因为阿 B 哥几多中联办嘅人听先得噶， 真系啊， 因为阿 B 哥。中聯辦會俾票我哋噶嘛？你嗰淨係俾票嗰班死人撲街保皇黨嘅咩？係嘛？俾一萬票阿土，俾一萬票阿馬仔，追擊黃毓民，追擊鳩達， 好 咁大鑊， 係咪咁講啊？ 做勢啊嘛而家， 即 係 比翼雙飛係嘛？九東一隻翼，九西一隻翼。 喂，唔揾翻呢兩個靈童啊？點對付翻佢師傅同埋第三代靈童啊？大佬， 唔係應該咁講，好似岳不群咁，即係岳不群，即係欺騙咗咁多武林人士，咁依家應該係團結一致去對付翻岳不群嘅時候。嗯、 即係老實講、啊，即 係用呢個比喻就正確好多。 我成日都話啦，既然你培育咗隻惡魔出嚟，咁你咪有責任去 去 招呼翻佢咯。係啊， 捨我其誰啊？咁啊嘛。 即所以你责任好大 即系呢隻恶魔老实实即系大家都有份去培育出嚟。个问题就系你估唔到隻恶魔突然之间你不路即系你一路以嚟觉得呢隻虽然话有啲人唔认同佢或者佢有啲嘢系 drastic measure, 但系点解佢突然之间好似变咗另外一个人咁。我成日都问自己一个问题，究竟黄毓民去撚咗边。喂呢、這个边系黄毓民你咁呢个仆街芒果佬嚟㗎嘛。即系究竟喂我哋系咪应该要消灭呢个芒果佬而黄毓民会返嚟呢？如果系咁嘅时候，我哋要消灭芒果佬，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刘墉。 今日股海变幻莫测，要俯览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我云图文昌尤家 Martin 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股海云图。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扑击会。 今日其實冇乜搏擊成分喎，三個都前前後後同人力有啲瓜葛， 可以製造搏擊成分嘅。 你係咪想 即係內鬥啊？ 不過啲 jingle 咧，我見你哋 jingle 都好多好多唔同嘅人錄咗 jingle 咁樣樣。 除咗阿蕭生之外，頭先你聽過 蕭生嗰個好特別啦，好特別。 蕭生嗰個係上大軍閥。 哦、 除了蕭生你讲四眼诊啊讲緊刘家雄啊 謝志峰啊 謝志峰是大 恩 佛但是其他那些都应该是搏击会的。 嗯我都是搏击会的。 因为我哋都比较 搏击成分高， 搏击成分即系抽水啊，即系抽水叫搏击啦，即系我哋觉得。 阿谢志峰咧，好喺网上都俾人哋都抨击到好紧要，但我又唔觉得认真好过分啫。 佢太多废话嘛，即系讲嗰啲嘢，佢讲啲好似烂 gap 咁嘅嘢去窒人咁样都。 我但系我觉得啲网民真系都好狠，批评得。唔知咧， 网民 都算系 咁啊， 都算网都好难 因为你始终呢个香港，你有一堆人系坚信进步民主派噶嘛，而坚信进步民主派嘅人都会有少少黄毓民嘅 DNA， 即系就算你话我唔系话褒奖佢亦都乜，其实好多所谓叫激进派嘅人，边个唔系听黄毓民节目大啊？ 即系会有佢影响咯， 多数都系 系咯，会有 因为佢嗰个形象，佢嗰个态度，佢嗰个语气就系呢一种型号，系、嘛？即系我哋觉得激进派就一定要有黄毓民呢种型号，即系有、有一部分系咁觉得嘅。咁但系当然就系话，你当你脱离咗佢之后，抽离少少，谂一谂，其实都有好多种款啦，系嘛？ 咪依家咪百花齐放咯， 主席系另外一种款啦， 文 变 又 另 一种啦，系嘛？ 文苑嗰种系放闪嗰种款啦，系嘛？ 万变嗰种已经系好温柔， 好温柔，好温柔， 系啊， 佢又开发。咗另一種型號出嚟， 係開發 咗另一個路線出嚟 啦。佢又開發咗另一個型號出嚟。 係啦，仲有呢排嗰啲左翼21啊，啲左交啊，東北嗰啲啊，跟住又有啲 Willis Ho 啊，跟住有啲卓佳佳啊，幾多靚女係咪？嗰啲出嚟選我都唔覺得佢輸緊嘅喎。 选区选啊，定立法会啊？ 我唔知啊。 卓佳佳应该出嚟选。 卓佳佳 选新界新北，选好计， 好嘢喎！你几时搵个新北嘅选啊？大佬， 可能介个新选区出嚟嘛？ 系咯，如果政改方案，不过依家冇人讨论立法会个要唔要改变。 嚟紧呢节，其实我想讲一讲选举形势嘅， 选举形势 讲 快2014啫。 你 讲台湾选举啊？ 你讲15定系 台湾冇台湾六都选举？ 台灣梗係值得講啦，不過唔係而家咁解。因為你諗下，點解上年人民力量聲勢咁浩大？你話我好即係好話唔好聽，人民力量嘅選舉工程係始於2010年嘅。 嗯嗯， 嗰時正正就 係政改，政改 五區公投啊嘛， 政改。 你五區公投辣著一鍋，社民連分裂。跟住拉著兩個網台嘅興起， 係 因為加入咗蕭生，先有一部分右派嘅經濟思想，又或者右派嘅經濟政策融合咗社民連嘅激進路線， 同埋所謂嘅中產或者嗰種專業嘅精英去投身咗呢樣。 係啦， 好啦，其實呢次公投咧，嗱我自己 observation 咧，啱啱622公投呢次。多咗好多，從來唔關心政治，但係所謂以前係嗰啲離地中產啊，即係依家啲左 係 啦，左膠稱之為離地中產嗰啲人，即係當然我身邊充滿住呢啲朋友，咁所以佢哋會同我講翻啫，呢次我都有投票 啊， 或者呢次甚至乎好推動呢件事啊。 系你问翻佢转头，你车会唔会 系啊？ 有冇投票？ 你 出 一日出唔出嚟啊？即系你睇佢实体投票定系投咗边个方案？仲有好多，你投咗边个方案添啊？呢个我先 surprise 啊！即系佢哋唔单止系 佢知道嗰三个方案系唔同嘅， 系有人问我噶，真系 阿大律师又唔知点复佢喎。 系啊，即系虽然佢问我提名委员会系乜嘢， 其实你嘅心目中其实差唔多啊。 但系起码佢会觉得，即系真系会留意，同埋佢真。系会行动，比起以前真系不闻不问，或者觉得啲咩嚟噶，或者求 Q 期啦咁，即真系争咗好远嗰啲态度。吴亮星系经纪一公，我见好多身边嘅朋友之前冇留意嘅，系啦，真系因为吴亮星嗰嘢太粗野，令到唤起咗佢哋觉得，哇呢、這个议会咁嘅，原来真系你唔对抗佢就对抗，即系佢就搞你咁样样。 因为嗰日嗰啲系食饭时间嚟啊，我有啲朋友系 WhatsApp 我话，哇你有冇睇直播立法会？ 系啊系啊， 好似睇戏咁佢话。 系啊，真系啊，真系，即系吴亮星系英杰一公啊，个公投。真系佢系英杰一共，所以唔好边个话要佢辞职啊，梗系唔好啦，留佢喺度，继续拉火头，咪咯，财委会继续揾佢坐喺度，傻嘅，呢啲真系帮到忙嘅人记得 keep 添啦，一个梁振英，一个吴亮星， 但 系 呢 个嘢摆翻喺度， 仲好似开多日会嘅啫，加多日， 即系下年有排玩啦，呢条战线系到下年噶嘛，2015肯定起码啦，佢再搞，其实我觉得中央会谂嘅。 你再搞多再拖耐去，你嚟緊2015區選 ,2016 立法會選舉。你太近啦，你收唔切啲鑊啊。你如果要再繼續俾佢哋係咁喺度爆呢啲咁嘅鑊出嚟。2015依家區選唔係以前咁簡單啦，依家嗰啲區議員好 Q 大權㗎，選特首㗎大佬啊！ 今次15如果你按而家個勢咧，泛民有機會 唔係就係咯，泛民有機會大獲全勝啊！咁你諗下點啊？民建聯嗰啲唔好計民建聯議席嘅得失啊，係阿爺成盤佈局啊！哇！我咁超辛苦，覺得個區選可以控制到，然之後好啦，懶係民主成分加高，我就加曬區員入去選特首。之後你同我講區選咩人一鋪清袋，咁我咪成盤嘢又要再玩過。即係呢個好大鑊，所以我 控制唔住啦。 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中央真係會諗，真係會諗，我係咪係時候真係斬錯？一係就攞人證，攞梁振英人頭；一係就諗下點樣辦法降温。佢要喂，依家開始剎車，都問問地先可以 cool off 到2015區議會選舉個選情。何況如果佢仲繼續俾呢班友喺度癲，所以我話千祈唔好再嗌梁振英下台，千祈唔好再打倒呢個吳亮星，因為靠佢哋，你先至有機會可以鼓吹到一班以前唔 care 政治或者一啲所謂中間派嘅人行埋出嚟投埋你嗰邊，呢個係好關鍵嘅。而梁振英講真啦，佢亦都部署緊。我話我又另一個 observation 就係、是。佢嗰啲譬如盛志文呢單嘢就顯示到啦，佢根本真係一定要自己馬房嘅人先至可以坐到呢位。 你都跟得幾貼喎， 好貼㗎。跟住然之後，佢其實做咩？即係我哋平時喺公司或者商界嗰啲，喂，我坐咗呢個位之後，下面嗰啲一定要我自己有啦。我仲俾你前朝啲人喺度喺我下面做頂心撐，或者喂你都唔聽我支笛嘅。同埋講真，另一個係for佢自己嘅 safety measure， 尤其是驚中央會喐佢嘅時候。我梗係先下面每個港每個咩委員會乜七全部我嘅人，喂阿大佬你要喐我，下面全部我嘅人你喐咗我都冇用啊！佢哋唔聽你新個特首之笛噶，或者喂我如果我係老闆，哇下面插曬人噶咯喎條友，我冇辦法喐佢，喐咗佢我仲大喎，間公司唔使 run 噶咯喎，咁梁振英就係同佢賭緊呢一鋪啊嘛，我就係乜叉委員會大大小小海洋公園都係我嘅，咁我睇下你阿爺點叫樣，係咪先？你咁多自由行落嚟海洋公園，海洋公園都係我嘅，我睇下你點，都係我人喺度把持，就係、是、其實諗住行翻佢轉頭，就係、是、所有我盤算曬噶啦，我全部盤居每一個大大小小各局各司長各乜各物，全部我嘅。 如果政改過唔到，就會用翻舊制噶咯。其實 咪就係上年選舉方法。 咁其實咁搞法都會 OK。咁攞到哦，攞到150席都冇用啦。個選委咁你有一集都唔係全港市民啊，係咯選係咪？ 唔係全港市民， 邊一頭 就 唔 係噶咯， 冇一頭啊，邊一選委投咯， 咪有選委投翻咯， 有選委投票咯。咁冇個咪就係繼續 即係維持 原地踏步咯，係咯原地踏步咯。咁你就累積民憤咯，繼續 係。 其實佢驚過你啦，我覺得，因為咁你大陸經濟都開始差，我其實覺得真係好明顯覺得。 系差咗好多， 差咗好多。大陆经济嗰啲人嘅使钱嗰啲， 你冇得贪啊嘛！而家 系咯，你冇得贪啊，又打咗佢啲嘢， 又开始流翻走啦。 喂，唔系你讲下大陆啲人嘅使钱 practice 嚟听下先。 使钱 practice 咪第一要即刻考虑移民啦。而家好多人做移民公司好发嘅喺大陆、每个礼拜好多讲座系讲移民。英美唔止啊，好多欧洲嗰啲咩塞浦路斯啊，嗰啲岛国啊，都全部系热门嘅项目之一。跟住。佢哋係好着重嗰錢嗰個 protection 啊，即係佢哋而家好 insecure， 係 即係基本上佢哋覺得大陸已經唔再穩陣。 佢上面打貪打到咁， 係咯，即係你唔知今日唔知聽日事啊嘛。 係啊， 但你至唔至於就係話，如果嗰班人覺得啲錢擺喺香港都叫唔安全咧？ 梗 係 啦，佢依家其實連香港都唔放心啊。 喺佢哋眼中，香港應該都唔 係 安全。 係啊，都已經唔放心。 比國內安全啲， 但係都唔放心咯。所以佢要再遠走高飛啲，依家已經唔覺得香港係個 option。只不過即係投資當然固然可以啦，同埋近啲，佢只覺得 easy access， 又唔會話講英文。咁佢始終睇住佢，即係你知大陸人都好着重，我要睇到我嚿錢，睇到我層樓噶嘛，大佬啊，唔通真係掟到美國咁遠得？即係分散投資嘅一部分。但係就始終要度度都有啲咯。咁而佢自己身份或者佢老婆仔女，就通常一定係掟到老遠攞個外國國籍。咁然之後，但係有啲又好得意，調翻轉頭，依家反而上面嘅指示，我聽下啲大陸啲即係都官員嘅級嘅人講，佢話有啲指示係叫佢哋要刺激內需，所以點解今次見嗰個五一黃金周唔係因為你咩打蝗蟲咩有效，係 佢哋自己 上面啲國策啲指令係 喺內地消費， 要喺翻五一黃金周最旺邊度咧？喺上海最 Q 旺，上海買嘢嘅地方最多生意。根本就已經係佢嘅國策就係你刺激內需，喂大佬仲俾你錢走出去，香港我都唔放心啊！ 全部一系可以留低嘅就留低，一系你就谂办法远走高飞，你喺外国洗钱。所以香港，我觉得其实首当其冲。我唔睇好香港整体经济，因为其实冇咗大陆嗰个支持，同埋喂佢一仲有一个战略嘅目标系台湾，台北就真系多咗自由客。 嗯， 有一轮直情系哇入桃园机场嗰条蛇饼啊， 嗯， 系前所未见，系成个入境大堂系企满人啊，大部分都系陆客啊。咁你谂下，人哋嘅战略目标已经唔再系你香港啦。我玩咯，我要玩收买，我放水 埋埋喺台湾， 都去台湾啦，真系啊！所以 台湾同香港依家路过格局都系 似嘅，有呢个格局， 大家喺度拉住嘅，大家 系、啊、 大家睇住大家点。 同埋香港佢觉得已经搞掂噶啦。其实我唔觉得，因为喂，亦都坦白讲，我哋做 finance 都好感觉到，大部分银行或者一啲 broker， 所有金融行业嘅机构。你唔係外資嘅話，基本上都已經係紅底嘅。 係係係，好肯定。 冇港資嘅，冇 local， 你冇妄想啊！咩本土咩喺金融行業唔存在啊？ 係 唔存在？ 你邊度夠佢嚟啊？嚿錢 喺金融行業係唔存在本土呢個意識嘅，因為你唔係匯豐、渣打呢啲外資大行咧，或者一啲Deutsche Bank 或者啲 Investment Bank 呢啲外資大行，你 Aden 嘅外資大行咧，基本上全部已經染紅。佢唔係賣曬盤俾大陸咧，就佢已經係擺曬啲 management 或者侵曬股噶啦。 係。 已經係間接持有咗你個命脈噶啦，喂，咁好簡單啫。其實依家嗱，所以點解佢要搞水電咯？佢要搞水電，其實就下一步連民生我都搞掂埋你。佢其實掌控咗 finance 個 market， 即係銀行啊、錢啊、金流啊呢啲，佢已經掌握咗噶啦。咁然之後，再繼而就係樓啊呢啲四大地產商依家趕走啦。啊，李嘉誠都話撤資啦。咁佢係換曬洗牌，又換一班紅底嘅落嚟。再繼而就係啲水電啊，乜乜啲民生嘅嘢，超級市場啊呢扎。不過佢只按跨打咗華潤嗰度個老細落嚟。如果唔係就華潤就已經搞咗百佳啦，係咪先？佢就係自己戇誇誇，又要自己鬥自己人。如果成個整體上嘅戰略咧，就連超級市場呢啲佢都買 Q 起曬你噶啦。等、你日常生活由錢由買嘢食到水電到你所有嘅嘢，基本上都係紅底。基本上你唔聽阿爺話，我就 cut Q 你。 不過咧，就咁聽落咧就好危險啦，變曬紅底。但我就有另一個 observation 嘅，就唔係呢啲所謂紅色嘅資本咧，都唔係真係咁聽阿爺話嘅。我留意到有啲都係即係政治避難， 有自己嘅 agenda 啊， 有係啦，佢都係避難走落嚟，因為上面即係政治局勢太過唔穩定啦。即係有啲雖然係紅色資金，但係嗰啲資金係咪真係咁受中央指揮呢？我就會有啲保留啦。 始終， 所以我哋其實就係要捉住呢個攬。 有私人算盤咯，因為佢哋每一個喂，多多少少。 每 個 人又係啦，每個人又唔同。 有自己嘅計算㗎嘛，咁你啲嘢咪就話華潤哥已經好例子啦。本來下一步已經係搞掂你超級市場，點 Q 知你自己要打咗人哋落馬，係咪先？你自己內鬥或者你要清算或者派系鬥爭，咁咪結果又褪遲咗一步咯。你咪又要下一次先可以買到百佳，或者你咪又要等華潤啲嘢搞掂曬，咁佢先至再進駐香港咯。 所以而家搞抗爭咧，香港我覺得一定要睇大陸局勢，即係要一定要了解佢哋背後嗰啲棋局點樣喐， 點樣喐 啲勢力點樣遷移，呢啲嘢一定要睇啦。如果淨係全部紅色嘅嗰啲咯，物就唔理嘅，搞本土咁嗰啲咁搞㗎。你簡直就黑埋對眼。上面啲嘢就唔 Q 你，就喺度讲呢啲， 即系简单嚟讲， 讲 个 世界形势先咁啊！点解咁狭窄嘅睇嘢？ 即系如果成日都系要打鸡煲，唔系食鸡煲抗共嘅话，原来你食紧个鸡煲都系大陆嘅洋葱， 系啦， 大陆嘅芫茜，大陆嘅汁 酱，大陆嘅书，又系有简体版上国内嘅吓某个人士。咁唔好成日讲嗰啲啦。 咁你其实你咪真係除非係独立囉。你一系就去到再 extreme 啲。 嗯。 你咪可以做到独立囉。嗱，如果嗰啲所谓好激进或者好前卫嘅本土派，你系咪主张独立先？其实第一样嘢你就要问自己喎。 根本就 系 啦。 即系如果。 你冇睇过陈云嘅城邦大法咩？ 自治论。 啊，本土大法系我哋陈 云国师嘅。即系如果系 sell 呢，佢就应该要行到呢一个水位先至得。如果唔系。你點樣切割啫？就總之嗱，我又覺得又係有個邏輯謬誤。咁你好似阿生果鋪嗰邊要搞自己搞嘅所謂六四集會、六四晚會，咁你如果都唔在乎呢樣嘢咯，又話係要香港人乜乜乜乜乜乜，咁你嗱跟住然之後阿當然阿汪生啊更加之後仲要走出嚟更加話我係香港人，唔係大陸人，唔係中國人乜乜， 要本土反共， 唔係啦，咁喂，咁你如果唔係中國人嘅？Don't give a shit 啦，咁你唔使搞六四悼念啦，你话人哋大中华交系，所以先搞六四，咁你又搞系咪先？咁如果你唔系有呢个所谓大中华情义结，或者一个中国民族性喺度嘅， 呢啲悼念集會你都唔 Q 使搞啦，咁啱佢都係搞嚟，唔係悼念嘅，佢哋做世大會啫，咁所以佢其實佢個名攞咗人哋呢個名啫，但係佢都係攞嚟做世嘅。 都話2016要支持黃楊達啦， 咁、啊、所以咁咪好明顯咯。 咁我哋2016我支持馬草泥啦，咁冇理由人哋有條拉要聽。我而家都唔知2016我支持邊個，係咪？我唯有支持阿花生先生，又或者阿馬草泥啦，我又唔知邊個去選，係咪？ 阿禮哥同你講，你補選九西話。去三票俾你啊，同埋帮。 喂，谢多谢先，多谢黎哥。 咁啊，但系老老实实，喂，头先 应该有飞噶，我相信如果补选，所以我话 系 一个 condition 有票噶， 令我将所有嘢可以放低，就系、是、九西出现一个补选， 系 一定要我一份。 好，记住。 咁你自己讲一句喎，2015票仔超上去， 2015添啊，可能更快啊。 咁喂，老老实实啦、啊，你一样 法律程序都冇咁快噶。如果系搞，佢又要上诉，然之后又要 process， 依家起诉未起诉啦，又要 take time 起诉，跟住佢又会就算抗辩完入咗第一次，咁佢又再上诉，都起码一 哦一个 convict 咗就其实可以罢免佢噶啦，理论上 啲议员要咩啊嘛，要配合啊嘛，但 因为其实我都而家觉得唔系因为佢判唔判刑啊，而系话究竟泛民同建制派会唔会留一个咁嘅人喺议会，呢、這个系大啲嘅问题。 咁建制派会咯。 呢、這個就係 建制派會咯，建制派 我就係話，喂，如果突然間有人唔生性，係泛民提出罷免呢個議案， 然後建制派反對， 唔係係啦，以後全部泛民都係投票支持踢黃毓民走。你只要而建制派係有人投支持票嘅話咧，黃毓民就會走嘅。 咁啊，我諗咪原形不露咯，其實 係啊， 我夠膽講 啊，原形不露 ，OK 喎，其實 呢一樣嘢係唔會發生嘅。點解啊？因為全個建制派都唔會支持踢佢出議會咯。 嗯， 喂，呢、這個世界有樣嘢咁撚吊鬼嘅咩？你班人唔系话黄毓民阻住个地球转嘅咩？ 跟住就继续要留佢喺议会， 即系当然呢个就系话我即系我一个无党无派嘅人嘅一个凭空想象啦。但系问题我呢个演算就系话，你泛民够胆死呢一铺建制，点解黄毓民呢两年变咗咁多？一铺就现形， 系咪就系咯？唔系佢做嘅嘢，我真系认同建制派，即系觉得佢当其时嗱，佢大家仲记得票债票偿运动，佢闹白鸽最犀利嘅一个论点就系、是 嗯， 你做紧嘅嘢或者你 take 嘅 line， 你 take 嘅 stand， 基本上同建制派系冇分别、 嗯， 因为民生议题到政改议题，甚至乎同中联办倾，系全部一模一样， 嗯， 系嘛？咁其实佢依家呢一套逻辑系一样可以套翻喺佢度， 系啊， 你。Take a stand， 無論係投票定係對於拉布啊、點人數啊呢啲嘅抗爭手段，甚至乎你講嘅説話或者你批評嘅人，喂敵人嘅敵人就係朋友咁、啊，即係你而家同泛民嗰啲係敵人，你同建制派咁咪即係朋友啊？咁你將呢套邏輯擺翻咗當其時佢鬧民主黨嘅邏輯，一式一樣擺翻落去佢身上係一定完全 apply。 嗯， 咁你都話唔係建制派？ 即系呢两个，即系呢两仔爷孭住一个泛民嘅称号，又 去打，即系保卫从内部攻破敌，因为 孭住一个本土反共嘅咁嘅旗号，但系实质上就一个建制派嘅欺骗香港人，即系绝对要票仔票上呢两个人啦，系嘛？所以我哋有乜办法唔挺土同埋挺马咧？ 咁紧要咁快要， 梗系 一个选九西，一个选九东噶嘛？ 喂，咁你两个双枪将系咪？两个灵童发功指住你两个人系嘛？大家最多咪一齐揽炒咯？ 我就真系置呢个意识于度外，我从来都系，所以我系好睇得开，即系我谂我 好义不容辞，系嘛？ 亦都系啊，即系讲真系为咗一个方向或者一个原则去做多过话。 你少会影响你工作咧？咁 放低噶啦，佢话 放低， 所以只有所以话。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不过如果有需要到我即是或者是一个尤其是我刚才讲是一个补选的情况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要将个议题或者将个焦点即是因为现在选举论坛讲真的你如果比例代表制下或者是平时的立法会选举区地区直选那些你根本讲不到你要讲的东西 是讲不到 嘥气真的有时候真的斗闹交我觉得是吧即是还需要城市论坛、嗯咁但 係仲需要， 真係仲需要。 你得一分鐘定唔知兩分鐘？ 唔係咯，真係啊！你真係需要食 真係俾，真係俾十分鐘 嚟。係啊，都起碼啲講者嘉賓都仲可以 elaborate 下， 仲喺場外嗌麥添。係 啊，仲有支持者喺場外支持。咁但係你選舉論壇係冇曬呢啲呢啲條件嘅。咁我話咁，除非就所以話補選咯。 係 補選，你通常兩三個 candidate 頂曬籠啦。咁你要講嘅嘢可以講到啦，要指責人嘅可以好清晰地講出個重點啦。 咁呢啲情况我就觉得有意思啦。 同埋我真係觉得， 即係同埋呢个係撕开假面目嘅好重要嘅一步。 係。 即係要揭露黄毓民同鸠达，真係冇人比你同陶君衡更加清楚。即係边个能够啊掌握到佢咁多嘢，而2004年喺马会开个户口都知。即係除咗阿Tony之外都唔知。因为人力嘅朋友呢叫Tony Choi，哇佢真係犀利。即係啲掌资料掌握得好好。啊！查查工作做得好好，所以我非常之尊敬佢。呢啲系勤力人啦。 嗯，所以唔系我真系睇，所以话啦，所有唔系又系选举，即系都系呢个天时地利人和，同埋即系你觉得嗰、那个目标系咩啦？咁即系有啲人系为议席，咁我就绝对唔系呢种啦。咁所以只系为咗可能即系澄清翻某啲嘢，彰显翻某啲嘢，或者系啊、有一个大家可能依家。普遍 agree 嘅原則咁樣去做咯，咁只要有呢樣嘢呼喚到我咯。 你叫我去質芒果佬，有邊啲論點做網台未講過？有邊啲論點蕭山未講過？或者自己未喺其他渠道發表下？喂，只有你先有內幕篤爆佢啊，大佬！所以只要我冇意思啊，只要馬哥有意思啦。 唔好咁啊，唔好咁講，又唔係咩內幕，我都係講真以事論事啫，即係好多嘢其實依家都。到 最尾 公诸于世噶啦， 佢讲啲花生嘢先，所以佢话你争三嚿水嗰单嘢咧， 系 咁你点样处理？最尾 俾咗佢， 唔系俾咗，唔系俾咗支票， 300, 你冇睇支票咩？ 零一蚊我冇啊，我冇见过啊， 你知呢件事啊？ 你知。 我见人喺度讲咯， 睇支票系嘛？ 喂，老老实实啦，即系 喂，呢个世界又咁讲，即系。衰啲咁講，你不仁我不義啫，即係你要將呢件事小事化大，咁你要搞人嚟做先，你 係幾離係幾離譜嘅。 佢成日其實有個雙重標準咯，即係我覺得呢樣嘢我都幾唔中意嘅，即係或者即係覺得即係好唔好好鄙視啲人雙重標準。你用同兩把尺度自己同度人嘅，即係自己鬧到人哋冚家就得，鬧埋我老豆數埋曬全家乜乜七七就得，然之後人哋開翻張支票優你一默。你就哦做乜咁样啊？点点点？又或者哦，平时啲人闹佢啊，牵涉到些少佢嘅孙啊，又喺度又话做乜啊？又话不及妻儿啊？喂，你自己用咩嘢尺嚟度人先？同埋好多时系你自己中意，喂，又系嗰句咯，好似梁振英咁，自己中意搬个女出嚟，咁你吃得咸鱼抵得渴啦，你要用个女做工具啊嘛。你成日喂阿芒生，你成日抬咗孙出嚟嗰时候。懒系可爱，懒系有慈父嘅，系咪咧？即系做爷爷嘅啊，嗰种形象。 冇搞我孙， 咪咯。咁你 佢但系又话人， 系你有孙我有孙。 你攞佢，你攞佢做工具嘅时候，你就唔好话人哋批评，话你就唔好话觉得哇个孙曝咗光啊！你做乜搞到我孙曝咗光啊？就冇得咁样双重标准，做人就唔可以咁样样。 系啊。 即系我发觉，即系你先最正气，你先系最正直嗰个嘢。 有话直说咯，呢样嘢真系，即系我 唔系呢个一定系啱嘅咁讲。 所以咧，即系有啲嘢咧，短途马唔紧要，有爆发力喺度。 有爆发力，即系你嗰句对联系咩话 ？Share， 我中意你句对联，你头先俾我望到一望嗰个对联，我几喜。 你帮我讲翻一个一分钟塞一塞先， 哦、要抄翻个 明 系啊，一分钟 一分钟冇时间，我哋已经 休息阵啦， 又 所以呢句对联咧，我系作嚟咧写今日第三节嘅 caption， 系 2016，我哋九东撑土打鸠达，九西挺马搏碌卵，今日嘅时间系咁多，下次再见，拜拜， 好，拜拜。